下离别行，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清清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梦更何待。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停下离别行，何日君再 敬你一杯。 停下离别行，何日君再来。玉楼凭香醉，良辰去不回，别行，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清清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会更何待。 来来来，再敬你一杯。 周璇姐姐的何日君再来带来来到早上五点十四分的时间。早晨早晨，听见的有由钱佩佩为你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日睇你啦，日子咧嚟到四月尾咯噃，2022年4月30号，农历咧嚟到3月30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啊。今日星期六啦，咁啊，听日同后日咧都系一个假期嚟噶。有冇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咧？嗱，月尾啦，咁又系呢个出粮嘅日子咯噃。会唔会你嘅消费券亦都未用晒咧？会唔会今日都可以把握时间出去拼下咧？咁同埋咧，加上咧某一个呢个日历咧，咁又觉得咦，好似我哋要准备啲嘢咯？点解咧？因为五月嘅第二个礼拜咧就系呢个母亲节嘅时间啦。咁啊，好快咧就即系要达到啦，即系呢个下个再系咪下个礼拜日啊？唔系听日，系下个礼拜日。咁啊，即系如果要买礼物或者要 book 台，系咪都需要早啲咧？因为而家咧放宽咗食肆，即系可以即系夜晚食啊嘛，系咪？咁如果小家庭咁啊，都可以同妈妈一起出去食餐饭嘅。不过都系讲一句啦，小心啲，系啊，因为咧始终咧都系疫情当中啦。我寻日300多宗啦，系咪？咁即系你话系咪高嘅数字？绝对比起几万嘅时候系高，唔系高嘅数字，但系比起以前啊，10多啊，20啊，或者冇啊嘅时候咧，300又好似有啲高喎。咁所以大家都系特别留意留意啊！姐姐月光小夜曲，咁啊，出边当然有一个月光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咁啊，今日嘅天气又系点咧？嗱，寻日真系好热，好热，热到咧，我觉得咧，哇，真系以为系七八月 呢個日子啊，咁啊焗啦，咁啊當然戴住口罩更加覺得焗啦。咁今日天氣點咧？咁啊同你哋講下先。大致多雲啦，初時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沿岸有霧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30度，初時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嘅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咧有驟雨，雨勢有時較為頻密，風勢是頗大的。星期日氣温是會逐步下降，星期一最高氣温約為19度，下週中期驟雨是會減少的。繼續我們有姚莉姐姐姚敏的蘇州河邊啊。 可是啊，可是。 唱避风的港湾，何处是他经过的边岸？今年累月漂泊又流连，白 桑日华姐姐的船啊，真系好想笑自己，咁都会讲错。我哋一齐笑哈哈啦！ 日我哋有叶枫姐姐加上阳光嘅歌声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噶啦。咁啊，当然啦，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个5:3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大概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嚟紧咧就呢个母亲节啦。会唔会都谂下有啲咩礼物送俾妈妈咧？嗱，咁我自己身为三个孩子嘅妈妈啦，事实上咧，你问我要啲咩礼物，最紧要咧都系大家都身体健康，呢、这个先至系最佳嘅礼物。嗯，当然啦，如果做细路嘅，其实保护自己身体健康都系送俾妈妈嘅最佳礼物嚟嘅。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不认为和北约处于战争状态，目前的事态发展将会增加核战的风险，但核战不应被允许发生。不过他重申，任何赴运去乌克兰的外国武器都是俄罗斯的合法目标。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如果乌克兰是真诚的谈判者，俄乌关于安全保障的谈判本来可以取得重大进展，他指责基辅当局改变谈判立场。拉夫罗夫又说，必须调查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进行的活动，俄罗斯将会继续努力调查。他亦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在乌克兰境内动用雇佣兵。聯合國正是努力斡旋，尋求促成在烏克蘭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的平民可以撤走。馬里烏波爾市長說，亞速鋼鐵廠內的情況嚴峻，民眾都乞求得到救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到訪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晤後舉行聯合記者會，泽连斯基说，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仍然受到轰炸，乌方愿意就当地人员撤离问题和俄方紧急会谈。他又说，期待古特雷斯的斡旋能够取得成效。塔斯社引述古特雷斯说，他访问俄罗斯期间，总统普京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由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撤离平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欢迎古特雷斯为缓和俄乌局势展开的斡旋努力，中方一向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继续谈判，亦欢迎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努力。美国的北韩专题网站北纬38度报道，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北韩仍在修复丰溪里核子试验场第三号坑道。分析认为，平壤可能将会在近期进行核试。北韩2018年5月在外国传媒见证下，炸毁位于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丰溪里核子试验场三号坑道入口。報道說，這個坑道入口至今仍然被石堆阻隔，北韓正是努力挖掘通往坑道內部的新入口，為了將重型設備運入坑道內部，新入口外側地面平整工作已經完成，擋土牆亦進行了修葺擴充，完成地面平整工作的東側已經建起小規模配套建築，坑道附近還新建了8處構築物，但北側和西側入口未有任何特別動向。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公布政綱，提出四大綱領，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效提量、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建立關愛共融社會，重視青年發展。土地方面，李家超提出公屋提前上樓計劃，目標提早一年給住戶上樓。至於提升政府管治能力方面，李家超說對現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抱傾向性態度，又建議設立應急動員公務員機制。另外，李家超提出推行試驗計劃解決跨代貧窮，幫助1000名住劏房的初中學生。他又認為要發展香港成創科中心，形容沒有創科沒有未來，不進則退，香港這方面不會等，亦都不等得。

心渡过。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女方听不到的说话，其实有时啲说话咧，唔想听到嘅就当听唔到咯。 灯醉人醉，目光中相聚，灯影里共聚。明白你的真心，心内仍是伤感，徐徐的起舞，旋律往心中心。难明白你的真心，想着甜蜜以梦，缓缓让心意随乐声传送。 呢一首歌啊，《倾城之恋》哇，真系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当然啦，你话阿姐其实有好多名曲，好多都系大家好喜欢嘅歌曲。呢一首当然都系其中一首啦。寻日咧，我直头觉得咧个天上边咧系唔系有一个太阳，系有千个太阳啊！所以咧，咁啊，今日咧个气温都唔系话。唔高嘅，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都要小心啲，提防中暑啊。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 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沿途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 我哋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上叶得闲嘅千个太阳，好咁啊，睇下今日系咪有千个太阳先咁啊。今日天气转阴嘅，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沿岸有雾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系颇大。星期日气温系会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气温约为19度啊，咁啊下周中期咧，咁啊骤雨系会减少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啊。 不怕海龙王，又知不畏苦和浪，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正觉，变得响当。心不 山四折，心中闪正热光。人海恶霓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欢呼声风中震响。 小虎队伴我启航啊！咁啊，近排咧喺屋企咧，即系睇电影啦。咁啊，即系当然你话喺屋企有咩做咁啊，就系睇电影啊、睇电视啊、听下歌啊，咁等等呢啲娱乐啦。咁啊，当中咧都睇到好多电影啦。啊，发现原来港产片都真系几多呢一个嘅警匪片嘅嘛。我的細女就好細啦，咁成日都睇，哇！喺槍林彈雨咁樣，佢都其實有啲驚嘅喎。咁其實實際情況咧，好多時候應該係好少見嘅。咁當然亦都係喺呢一個嘅畫面上邊咧，你先會見到呢啲警匪嘅槍戰啦。令我諗起呢一首歌因为咧都睇咗好几套都系成龙大哥嘅戏，成龙大哥打得之外，佢仲唱得嘅。 凭自我冷汗子拼出一生痴，流汗血尽赤心追寻大意义，生命作赌注留下了英雄故事，忧患见骨气。昂步顾盼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云上我要去写，明志，自我写我一生的诗，情共爱泪与痴，真诚是意义，生命豁出去留下了惊人快事，英雄有骨气，雄志世界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云上我要去飞。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 成龙大哥的这一首英雄故事，我们以前经常说成龙大哥唱歌的时候很容易会忘记歌词，但不要紧，因为他在舞台上可以打几个关斗，就可以避过了忘记歌词的部分。咪讲笑啫，咁讲紧，即系头先系讲喺播歌嘅时候咧，就讲话呢一个睇警匪片啦。啊，近年嘅警匪片比较多咧，就见到系刘青云啊、张家辉啊、谢霆锋等等呢啲嘅组合啊。我发觉都系睇咗好几套咧，都系呢啲组合。当然啦，即系。我其实几欣赏张家辉做戏嘅，张家辉咧有时又做下坏人啦，有时又做下好人啦，咁都演得几好嘅。当然除咗佢之外，刘青云都系，都系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好演技一个男演员啦。我哋都觉得其实港产片都真系好值得大家入场睇嘅，因为而家咧就系呢一个嘅戏院开翻啦，咁相信咧都希望可以咧就系支持下我哋港产片。

心中痴缘，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在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当然有佩佩啦，除了有我之外，当然都是我们的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大家好啊！喂，今日梁医生啊，咁啊，而家就知道政府已经放宽咗咧，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出去做运动啦，开翻啲运动嘅设施咧，俾市民去参与啦。不过咧，都系希望市民咧就系戴翻个口罩嚟做呢一个运动。事实上咧，戴住口罩唔好讲话做运动啦，可能平时行多两步行楼梯咧，唔好讲长者，后生细女都可能觉得气罗气喘嘅。但系如果要戴住口罩做运动，对于哥哥姐姐嚟讲，系咪都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咧？ 系啊，咁戴口罩做运动又睇你戴咩口罩啊？ 嗯。 咁咧就我哋當然有都係高防禦嘅口罩，就係 N95 啦。 即係政府派抗疫包裏面嗰包嘅口罩就係 N95， 呢啲就係高防疫嘅口罩啦，係咪咁意思？ 係啊，呢類款啦，咁你呢類款式喺街裏面見到人有戴唔同嘅，都係嗰啲比較密封形式，又唔係外科口罩嗰啲。 不過好似係焗身啲嘅喎。 是啊，其实呢我哋嘅医护人员呢戴 N95 呢，其实喺工作里面好多都觉得做两个钟头戴住 N95 都顶唔顺嘅。咁就工作喎，都唔系做运动喎，都行嚟行去啊，帮下人咁啫。咁你諗下啦，其实 N95 嘅意思呢，就隔滤咗空气里面嘅杂质90%。咁隔滤咗所谓95%嗰个效果，当然就佢入气都入得少咗啦，係咪？咁入气少咗呢，即係话入同出都少咗喎。 係。 咁即係点呀？焗气呀。 焗住啲即係我哋叫呼出嚟嘅氧化碳啦，所以其实就觉得好焗身咁样囉。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做运动咁咪配配你试下揸大个 N95 去呢个九龙公园跑20圈。 係。我想应该晕低咗㗎啦。 咁所以呢第一个建议呢就係、是、你做运动一定係唔戴 N95 嘅口罩㗎喇喎。 咁係咪普通外科口罩或者而家嘅讲嘅布口罩都 OK 呢？ 係外科口罩同布口罩差唔多啦，其实布口罩有啲係多层咁，就其实你譬如喺国内或者台湾买就好普遍，我哋好多时去旅行都係買啊，好靚好多顏色嗰啲， 嗰啲有用嘅咩？嗰啲唔係即係淨係貨靚靚嘅咩？或者防塵 嘅 啫喎， 都係我係隔塵嘅，即係嗰啲比較塵埃比較多嘅咧，其實都好多時係我係隔塵，尤其是即係摩托車比較多，佢會用呢一類嘅。 咁但係可以防到菌咩？ 防菌就會細好多嘅，即係以前其實我係未做得好外科口罩之前做手術都是布口罩的，咁就係我話衰，設定好多人就冇咁有效。咁但係你喺室外做運動， 又要戴口罩，咁啊布口罩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咁啊，坊间都有啲布口罩都有防御嘅能力嘅。 系啊，啱啦啱啦，咁布口罩可能舒适啲。咁当然咧，就呢啲咧都系啲方法啦。咁当然咧，就是、我哋会有啲所谓即系口罩嘅盖啊，有冇听过见过啊？喺街度有得卖嘅，一胶嘅，就吸咗落去，咁咧就系、是、令到咧就嗰、那个。个鼻咧直接去到我哋个口罩，咁所以咧就有空间喺度回旋啊！ 哦，有见过，即系喺我谂都起码都一年前啦，系嘛？即系话会戴喺个口罩同个鼻嘅中间一个胶托咁样，等个口罩唔好黐住个鼻同埋个口啊！ 系啦，咁呢啲对运动有好处嘅，即系因为你喺运动嘅时候要出汗啦，你嘅身体嗰、那个即系出汗，同埋你喺个呼吸里边会比较热嘅水气出嚟咧。如果戴住个无论布口罩或者系外科口罩咧，你嗰个口罩都好快会潮湿。潮湿你又会好唔舒服噶啦。咁所以呢个咧就一啲方法都系可以嘅。咁当然我哋另外有一啲系口罩其實尤其是喺即係日本出嗰類口罩啦，咁你如果啲朋友有去啲比較凍嘅日本北海道啊，或者東京去滑雪啊，咁你會有個口罩咧，佢又會拱咗出嚟嘅。有見過啊？ 有，我屋企都有。 係你屋企都有係咪？即係佢都係普通外科口罩，唔係 N95。 但係佢個貼面啲嘅，但係喺個鼻同埋個嘴之間嗰個位置咧，就突咗出嚟嘅，係啦。 係啦，呢啲咧就嗱，而家好多人咧就要，譬如話要去講嘢啊，即係話，譬如佢要去上台講嘢咧，就比較多喜歡用呢一種嘅口罩噶。因為佢講嘅時候嘅聲線會好少啲，因為布即係個外科口罩咧，因為係笠得好貼咧，佢講嘢嘅時候揸咪咧。就冇咁好嘅，即係聽得冇咁好。咁呢一類咧，因為佢個聲會發得比較好啦，咁所以咧都同等嘅道理啦。因為佢聲發得好，即係話佢個呼吸會長順啲，比例上好啲。咁呢啲有啲方法就話啊，你費事裏面帶個咁嘅膠盒，然之後又再要即係膠嘅豬嘴，然之後再加個即係外科口罩，咁你就直情買呢一類咁即係。即是说拱起来的一些外科口罩，那么都是很舒适，可以舒适地去做比较剧烈的运动。不过做大了就做剧烈运动剧烈几耐呢，那么即係跑二十個圈都頂唔順嘅啦。 一般講，即係呢個好嘅帶氧運動而又恆常做咧，就最少做30分鐘啦。每一次一個星期做3次啦。咁確實喺疫情當中戴住個口罩，真係做30分鐘呢個帶氧運動，可能講即係舉例係跑步啦。其實都真係有啲吃力。雖然佩佩都曾經咧就係試過戴住口罩跑步，因為之前其實喺未關閉呢一個運動場所嘅時候，佩佩都係。戴口罩嚟跑步嘅，但系确实真系有啲上气唔接下气。如果长者们咧，就更加我觉得系危险添。咁点样取舍咧？系咪应该将时间缩短啲啊？或者我哋唔好跑步啦，我哋急步行或者行下散步就算啦。 嗱，咁我谂要比较剧烈运动咧，如果戴口罩，如果系哥哥姐姐咧，就最好谂下就唔系30分鐘啦，15分鐘好啦，或者你话哎顶唔顺，你都系唞下啦。咁其实即系个身体有个反应俾你啊。咁所以咧，15分鐘停一停，唞下，喺度散下步啊，回下气。咁咧就个半小时再做埋15分鐘。呢个医学上边都喺科学嚟讲都系冇问题噶。你唔系一次过要做晒30分鐘噶。你嗰一个运动嘅场合，你总共有30分鐘得。咁最紧要健康最紧要 吓。 你如果做运动伤害健康，我哋更加唔想，系咪？ 做运动都系希望健康啫，伤害健康冇理由咁样做噶。 系。 咁啦，咁另外咧就想问一下咧，就如果。做下运动，戴住个口罩，觉得唔舒服啦。喺咩情况下系需要求救呢？ 嗱，你个角色戴住个口罩做运动，觉得唔舒服，最主要唔舒服就 系 可能条气紧啦，吓，唞唔到气。咁你第一件事当然咧就即刻停啦， 系 坐低啦，同埋咧喺冇乜人嘅即系周围，咁我哋都系当你个运动喺室内、室外嘅运动啦。周围冇乜人嘅时候，你可能要除个口罩出嚟透透气， 系 啊， 咁希望冇人告你拉你先啦。 系， 咁少短时间除咗口罩都系安全嘅，同埋咧都可以减，即系你多人你就唔好隔离周围。我哋讲嗰个周围嘅距离啊，即系周围距离有即系至少三米或以外冇人啦。因为你运动场地嘛，我就话当其他人做运动，佢冇戴口罩嘅时候，佢嗰啲病毒就会喷远啲噶嘛。咁所以要睇下周围冇人咧。咁你坐低坐定定，除咗口罩，唞一阵，深呼吸下。咁呢啲咧，一啲方法系睇下有冇问题。咁就可能咧，就系你几分钟之后唞顺条气咧，就 OK 噶啦。 咁如果觉得条气依然唔顺啊，当然就要求救啦，系咪？如果条气已经顺翻啦，系咪唔好再运动？应该就要翻屋企休息咧。 系啦，如果再要睇下啦，其实有咁嘅情况，你嗰个警告都话你好似唔妥，咁你就唔好即系勉强落去啦。咁你唔好勉强落去，就系去休息一下，咁翻屋企唞下，即系再要睇下啦。其实你次次都系有咁嘅情况，咁你就要去睇医生噶啦，吓做嗰啲检查，可能心脏啊、呼吸系统毛病啦。咁头先系，如果你话唞一阵都仍然有气紧咧，就可能有。突发性嘅冠心病或者呼吸系统毛病，系一个即系突然间出现，可能平时跑都即系三十分钟，今次咧就一跑完十五分钟已经顶唔顺咧，咁呢啲跟住坐喺度，坐咗三分钟吓，除咗口罩唞一阵都唔得咧。咁你可能會一個嚴重嘅疾病啦。 不過佩佩咧就中意喺人少啲嘅時間咧先去做運動嘅。咁例如咧聽完清晨爽利啦，咁啊去做運動啦。又或者我知道有啲聽眾朋友咧係一邊做運動一邊聽清晨爽利嘅。你知道清晨爽利嘅時間比較早噶嘛？咁啊出邊空氣又好啲啦，而且咧人又少啲，我覺得咧係絕對係適合做運動嘅時間嚟嘅。 系咁咧，就大家都做下运动咧。咁一定喺个新冠肺炎期间咧，就系话我哋个运动好啲，个呼吸同埋心血管病方面好啲咧。咁自然咧，我哋即系抵抗能力会高啲噶。 咁大家都知噶啦，最紧要咧就系强身健体啊，做运动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刘万福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落见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以乐见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能从十壮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 在这边听着这一首苏明光的微风中，也将时间带到早上的6:28，即是说今早的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是五月份了，下次再见，拜拜。 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点。微风仍喜欢以乐见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30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提出四大纲领，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效提量、建立关爱共融社会、重视青年发展等。李家超说过，土地问题是施政重中之重，政纲就建议早一年让公屋轮候人士上楼计划，又表明会延续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计划。一阵听下相关团体的意见。 李家超的竞选政纲就提到要增设应急动员公务员的机制，又说会推出解决跨代贫穷的试验计划。各方反应一阵。